人生。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高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在直播间，我们继续跟各位延续我们激情赛场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话题。在今天的中超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是面对已经获得今年联赛冠军的山东泰山队，最终是收获了一场平局，但从而也终止了对手的这个连胜这样的一系列的步伐。我们今天在国安队国安俱乐部29岁生日的这一天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当然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国安队的话题。说到国安队的话题，您最想和谁来分享呢？我就先把您请来跟大家一块聊聊国安队的话题。欢迎梁老师。 好的，哟，怎么老是你又来了是吧？ 哪怎么不没有这个感觉？怎么老不是？说到国安队的生日，我们几个人坐在直播间，节目开始之前还在回忆过去在现场见证过的国安队的生日，我们结果发现记忆好几点没有对上， 没对上。 二十年 那次我真没有，我是实在没想起来。 大家我觉得帮着回忆一下，就是20年在欢乐谷旁边那个剧场，当时梁老师有没有上台表演节目？ 我记得我真的 没有。我和林苑都记得梁老师上台有过一个专门有一趴是梁老师的独角戏。 没有，过零这个 12年。 12年，我记得那20周年的时候，我肯那个 那就是20周年， 不是，那就是夺冠那一次，09年那次我在， 对， 那我在那个国家体育馆，国家体育馆我去过，剩下我还没有印象。行了，咱先不聊咱自己的事儿，是吧？ 不，其实大家也可以帮着回忆一下，在国安队20周年纪念的时候，当时我记得还发行了一款围巾。那上写着20年的这样的一个当年份的纪念款，不知道谁手里还有这个围巾。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有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庆祝过这样的一个纪念日？而到了今天呢，又走过了9年的时间，今天是球队29岁的生日，也想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自己重要的那些纪念日。大家可以在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一起来分享，或者来告诉我们究竟我们仨谁的回忆是对的。 哎，我怎么找不着，打不开这微信呢？ 您看，您一点全部。 哦，对对，得点全部，对吧？忘了，对不起。 现在有好多家里人晚上是在聊天室里面一起来互动的，微博当中也有，因为微博这边是开了视频直播，所以大家可以能够从这边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当然，说到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还是得先从头说起。今天在比赛当中呢，一方面是止住了已经获得冠军的山东队的这个连胜，另外一方面呢，之前大家也都在呼吁能不能锻炼年轻队员呀。今天在场上确实也有3名年轻队员实现了他们的中超首秀。那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国安队的主教练比利奇也是特意去点名来分别说了说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说到，对于年轻队员来说，能够踢上中超总是很好的事情。上半场呢，对于球队的防守不满意，所以要求年轻球员上场以后要更勇敢，不要有任何的畏惧，同时也告诉他们这45分钟只有得到，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挺会鼓励人的。您怎么看年轻队员在这几场？ 不是，我现在还是要看这个微信这地方，这微信怎么就一条，然后都在听听 FM 里头？ 对呀， 为什么呢？ 因为晚上大家在这个互动平台当中的聊天吧，互相之间能看到对方的发言。 哦， 这是一个既可以在声音当中跟我们做空中交流，也可以在平面上面看到其他的直播间里面的家里人一起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但是今天是29岁生日，我这人就是怀旧，喜欢老的这个方法。我还是以前 我以前的那个套路，就是只认微信。 呵，那大家还得多多发份微信来跟您互动。 上微信这屋来， 微信这屋，您看，您别给我们从听天 FM 这屋都给领走了人呢。我们每天这边还是有热度的，我们要保持这个热度呢。 哦， 说到国安29周年的围巾，北京五号线说这围巾我有 啊， 你看。您记不记得您是当天去参加这个俱乐部那天的庆祝的晚会了吗？您在现场有没有？ 那个不是晚上，是下午， 是一个下午， 是下午， 是个下午， 大概是，我记得是2点左右开始的，还是中午开始到2点结束， 快接近晚饭的时候散的， 因为那个时候 没管饭。 对，4点多钟， 我记得挺清楚的，反正快接近晚饭的时候散的， 就是。徐云龙和杨浦，邵佳一和杨浦说相声。 嗯，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这是印象最深的一个节目。 对， 刚到家，这叫蒋磊说还在车上呢，听见叔的声音，赶紧冒个泡。好，都在这屋啊，冒赶紧的微信这屋啊，这屋。 还别着，都有都行， 都行都行啊。 今天 FM 的聊天室还有微信，我都给大家 打开了。 打开，嗯。 其实说到这个生日哈。不管最近的战绩如何，或者这两年怎样，或者今后两三年会怎样， 嗯， 但是到某一个生日、某一个节点的时候，你喜欢了很久的这个一支队伍啊，或者说你家乡那个队伍，他总还是对他寄予一些，就像一些希望和期待的吧，是吧？ 嗯、 也有祝福， 嗯， 今天我的朋友圈里也看到很多人都在祝福， 嗯， 我记得前一阵儿受到这个中赫集团的邀请，我和王毅不是专门去，探班啊， 探班 工 体， 探班工体。 嗯， 他们最后说每个人想一句话结束这次的这个转悠， 嗯、 结束转悠。我当时不就说了这么一句嘛，就是说，我等你咕咕坠地啊、 嗯， 我陪你长发及腰。其实当时真的就顺嘴就想出来了，后来突然想。有的时候你攒半天词儿，你也未必攒得出来，就是绞尽脑汁揪着耳朵耳根子那想，你也不一定能攒出来。而这种话怎么顺嘴就出来了？很多人就把它作为一个第一句了吧，说这简直就是一金句。其实就是因为你付出了很多很深很多年的情感， 嗯， 这是你情感在这一瞬间的一个爆发 啊。 所以同样的道理，虽然现在，这个。这支队伍也好，整体中国足球的现状也好，都不大好。但是我依然还用这句话，就我等你咕咕坠地。即使你有了新的阵容，有了新的政策，中国足球或者中超联赛有了新的局面，那都是一个全新的，那就是咕咕坠地。我等着你一个新的局面的打开。我们一再强调现在的这个阵容，现在的这种形式啊。你国安这么踢下去肯定是不行的，你要重建， 嗯， 那就重新来过吧，对吧？你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大家，叫这个名字还比较生疏，甚至 脸对不上的， 对吧？ 嗯、 你这些孩子们都出现了，那明年可能你就会逐渐的熟悉他们了， 嗯、 这多好啊，对吧 对？ 总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是， 嗯。 那今天上场的是阮奇隆、梁绍文和谢龙飞。 嗯，刘国博也上了，但是他不算第一次、 他不算对，他不算首秀了。 嗯， 所以就说说这年轻队员带给大家的一个新气象，已经觉得让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生日的当天感受到了一些新意。 嗯， 就是像您说的，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看到今天俱乐部在庆祝俱乐部29岁生日的时候发布的这个海报，选的字也非常有意思。 嗯， 念念不忘，这个念就是20的那个念、 嗯、 是吧、 啊？ 念念不忘，久久为功。 嗯 啊，也应了29年这样走过的一个历程，同时又非常符合我们心里对于这支球队的这种陪伴的情感。 对，就是一种陪伴。 嗯、 现在。这种局面下就是有球看，我觉得就挺好， 嗯、 就是个陪伴了。你非就是现在这种局面下，你非要让他跟上海上港，这叫什么海港？ 嗯， 跟山东鲁能，泰山、 嗯、 啊，嗨， 您故意的吧？本来说话挺顺溜的，一叫念人的名字就不顺溜，怎么回事？ 就是 专业队算吧，山东队， 山东队，广州，不，你非要跟上海。那上海有俩队， 上海一队、二队， 上海一队、 申花队和上海队。 对对对，就是你非要跟这两个队现在争个子丑寅卯，不太可能，因为人家现在是兵马这个齐全是吧？兵马充足，我们跟人家比，现在真的 是老的老，小的小。今天看到了很多小的，大家不是还说吗？是吧？人家那个刘彬彬啊，这一溜啊，就是一闪就把咱的后小孩给闪过去了。 嗯， 这正常啊，对吧？这是正常的，所以孩子一定要有这个过程，他不可能说上来就哎呦，像当年十六，我就老想起十六岁的黄博文，对吧？上场就进球了，那是在当时国安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对吧？现在你让这些孩子们，什么临危救主，这不太可能，是吧？他必须有一个过程。嗯， 确实是。那当时又说到了，沈祥福指导带的那波很困难的，那一波的年轻队员，那大家整体的年轻也没有过，之前很多球迷对于球队这样的很高的要求和期许。不是夸嚓一下子就落到这样的情况。你要现在这种都说最困难的时候，包括今天在赛前大家就已经看到了张稀哲提前离开赛区了，因为有伤，然后包括张玉宁也是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出场，那球队的实力肯定整体又会再下降一些。面对的是刚刚获得冠军，虽然说要轮换，但是也还是实力摆在那儿的 对 手面前。 对对对对， 那我们年轻队员上去还是会承受一些压力。当然这边小头爸爸也说觉得下半场还是不错，继续这么磨合是有看头的。 对对对对， 就你总得让他上，你不上永远他踢不了。 对， 就包括刚才我看说李磊这也是最后一场嘛， 是 就是赛后刚才我看了一段采访，就也哭得不成样了。觉得好像有不舍吧， 这是他最后一场比赛了。 对， 马上就要回家说休息几天，然后就奔赴瑞士参加这个瑞士的这个比赛了。 是，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是谁说25年的时候跟我打过招呼？ 有照片为证。 二十五，他说的二十，我们说的二十。对，25是那次在电视台，那个 不是25年，应该是我知道了。25年应该是在这个咱们对面的国际俱乐部有一个活动。好像是啊，反正呀，乱了。二十年的肯定 没有活动了。谁在现场，都欢迎您发来照片证明，帮着梁老师一块证明一下自己的回忆是正确的。 1908说小孩踢得不错，后两场都让他们踢吧。对呀，反正就已经这样了，你还要怎样？ 对，刚才李维提到的李磊赛后的这个采访也是凯哥这边也注意到了，说看梁老师来了就冒个泡。首先呢，祝国安足球俱乐部生日快乐，也提前祝咱们新年快乐，谢谢您，祝您新年快乐。他说刚才看完国安和山东队的比赛，记者采访李磊心里还挺不好受的，酸酸的，李磊也掉了眼泪，真舍不得李磊离开国安队，但是人往高处走嘛，还是支持他去留洋。 这刘洋俩字是浏阳河那俩字。 对对 对， 这是去唱花鼓戏嘛。 嗨，您领会歌词大意。 人往高处走，反正现在出去去锻炼锻炼，反正现在国内足球的环境，我上次节目里我已经说过了，是吧？我就觉得李磊到了这个年龄还有这种要求，还想去进步，还想去学习，这本身至于说你在瑞超能够得到多大的锻炼，也未必啊。但是还有这个愿望，一般来说到这岁数就在这糗着得了，是吧？但是人家孩子还想出去转悠转悠，这我觉得好事儿。 而且对李磊还不是说现在我可能这儿挣的少了，我想出去，但是出去也不见得挣多少。 对对对对， 就是这几年就一直想有这个就出国去踢球的一个愿望，说一直有一个去国外踢球的梦想嘛， 是这几天 说想30岁之前能实现，还是实现了？ 没错，这几天也是看到好多对他的采访，就反正我听他的表达，就是句句都觉得还挺打在心坎上的。比方说，就说到自己仍然是有想出国去踢球的梦想，甭管什么年纪，又说呢很遗憾没有跟国安队这几年拿过冠军， 拿过中超冠军， 这是一个遗憾。然后呢，说到这个，别提让我去五大联赛啊，那咱那水平够不上。但是呢，我也愿意到欧洲去，就是说的非常的实在。 挺好，挺好， 挺好的。 这谁说呢？吴孟生说，这些年轻人在亚冠被日韩的球队一顿暴脆，回来了，正好可以上场体验一下国内成年队员和日韩一线队的水平相比如何。那你由人家由这个成年队的一线队组成的国家队，和我们由成年队组成的 一线队的国家队一比，您就应该知道了，不用这么去比了，对吧？ 嗯、 我们的水平跟人家比，肯定是有质的差异的。 对， 嗯， 就甭管是在国家队的层面，还是在俱乐部的层面，就包括我们过去在金元足球时代非常看重的所谓亚冠联赛的冠军，那我们其实也看到韩国 K 联赛、日本 J 联赛的球队，如果他们真的是用很多的本土球员。 嗯、 不要去欧洲了，你们都在国内踢联赛，人家的球队的水平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 人家要真的参加亚冠，人家会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 嗯， 谢谢1908说昨儿您没去一百分，咔咔去了。对对对，原词儿不是宋野， 嗨，又捣乱了，就不能好好说吗？ 说连线李磊的时候，对，昨天呢是有特殊的原因，足球一百分一般都是星期一， 嗯， 对吧？然后在上个星期我就星期二安排了。另外一件事儿了， 嗯， 结果他们告诉我是星期二啊，我说我这把星期一空出来了，对吧？这 通告太满， 通告太满，对对对，所以我说这实在不行了，我先答应人家了，所以就昨天没去成一百分啊，嗯， 但反正连线的时候，可能您要是昨天去了一煽火 啊， 李磊这就不是眼圈红了的问题，就不是差点哭了的问题。 嗯，无论对手是谁，无论自己有啥队员，这是谁说啊？这说一直三中卫阵型真犟啊，没有能出球的中卫，中场控不住，防守还漏人。您这说的都在理是吧？但是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 人员就是这么个人员，你怎么弄啊？对吧？ 没办法。 嗯。 是，当然，尤其这场比赛，我们看到，让年轻的小将上场，包括赛前的新闻发布会，比利奇是带着朴成一块儿去的。赛后他还说了呢，他说，其实我也想让朴成休息一下，因为这是他三天里面踢的第三场比赛。嗯、然后，这个谢龙飞上去踢这个位置，这不是他的主打位置，但是他也踢得非常好。 嗯， 所以就是球队的困难呀，是年龄上的困难，新老队员的困难，位置上的困难，这很多都交错在一起的。 嗯，这吴孟生刚才不是说让他们去见识见识国内成年人队？他说他的意思是说呀，日韩一线队都见过了，这些年轻人对国内的球员应该没啥可怕的，不会怯场。嗯，我同意您这个说法，不用怯场。 嗯， 但是呢，这些孩子这点儿。就是小心思， 嗯， 小心眼儿是斗不过这些场上这老油子的、 啊，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过程。 对， 嗯， 这个过程呢，还必须得要不断的上场，不断的去积累，才能够从这个小年轻变成老油子，是不是？ 你看刚才这位说了，梁老师您记得没错，25年是在中国大饭店， 嗯， 20年是在金面王朝华侨城那个剧场，对。 嗯，您有幸都在现场的，您帮我们回忆回忆，就在那个剧场那次有没有梁老师在现场？ 对对， 您还补充说这是佳一德国回来的第一年，没错，还说相声呢。 对对，但是我真没在现场，我真是觉得没有。 您帮着回忆回忆。 嗯，谢谢啊，荣成斋，荣成奇， 斋 斋， 嗯， 斋， 这咱们字儿太小了。 对对对对对对，嗯，谢谢您，谢谢您啊。这个我土，我有点土，我知道啊。他说您说话接地气，大伙儿都爱听。 接地气就是土了吗？ 就是我就有点土啊。 刚才有人说您执拗的要在微信当中跟大家来互动， 但是 接受聊天室这个就是 啊，就是拧，但是 过于接地气。 但是真的是没人搭，这微信上没人搭理呀，我说 有 少人少。这过去要是这个一晚上在这屋哈，在微信这屋、 嗯、 乌泱乌泱的。 嗯， 早上上班，早上上节目的也乌泱乌泱的，这怎么？早上我们曾经也创过，有一年也就是上万条啊，有几千条的时候啊， 嗯、 这个怎么这怎么都不上微信这屋来？你这能把我给气死！ 嗨，你怎么这么执拗？您就跟比利奇似的，认准了 三 中卫了、 嗯， 就要这样了。 对对对对对。 嗯，宋彦军也是说，摇滚教练真是倔，认准了三后卫。我们球员不是欧美球员， 嗯、 体力和意识都不行。 哎，嗯，谢谢7250说，现在你们那儿没返聘吗？现在都没有返聘了啊！你这，而且这多讨厌，那么大岁数还在人这儿，对吧？ 怎么净说？ 别人不烦，我自己都会烦我自己的。 净说反话。 嗯，真的，你看看人家说了，看看山东自己培养的球员，自己培养的教练。 鲁能有大俱乐部有传承的感觉了。咱中间不是换手了吗？是吧？在这换手的呢，他得有一过程。嗯， 咱也传承着，一直传承着，至少从我们球迷的角度来讲，大家追随的目光是一直传承的， 而且到29年我们还是最长时间了。 对呀、啊、而且今天早上在节目里面的时候、大家好多人在回忆跟球队一起走过的这29年的记忆、很多人就是小时候什么有爷爷姥爷带着去看球，然后现在自己带着孩子去的、很多人说从少年青年一路走过，现在自己变成大叔，都很多人在这么 刚才就说 来回忆着自己的记忆呢。 我说我见梁老师有一次什么时候还上大学的时候，02年第一次咱们国安队在工体卖套票 啊、 那应该是3月初的一个早晨，我7:10、11:12就这点我印象特别深，都已经快排到东门了，因为在北门卖票，然后看到梁老师跟大家招招手就过去，人家进了 VIP 去了。 没有没有，那天我印象很深，就头回卖套票 啊。 我就是好凑热闹，我一定要看到这个，就是所谓为什么 盛世， 哎，我就最喜欢看到，就是我就怕人家不来、我就希望大家都来排队买票，就是才能觉得我们这支球队能得到这个老家人的这个喜欢，老家人的喜欢。 我以为是逢哪儿有队您排着，您都得过去看看。 那不是那卖处理品的， 卖馒头， 山东馒头， 那个叫 鼓楼呢 ，卖馒头， 卖山东馒头。 逢看着排队就得。 对，现在还有的地方什么小鸡栗子是吧？还有秋栗香啊，卖栗子也排队。现在我就发现卖馒头排队，卖栗子排队，糖炒栗子。我是真的喜欢，就是说。因为我喜欢这支队伍，是吧？我也喜欢，大家都喜欢，排队都得来，那才热闹。我就喜欢打破头啊，都在那等着，那才好。而且94年跟山东不是跟广东那场比赛，在仙踪坛的还是连夜成宿的排队啊。那我那天晚上也去了啊，我就从这头走，那我一定要数到最后到哪儿了啊？从这个仙踪坛的这个南墙啊，一直。走到东墙啊，那根儿呢？哎呦，我的妈呀，成宿的，这场面，这景没了啊！但是，其实很多人呢，就刚才你们说的，你那时候还那么小，有的是跟着爸爸，跟着爷爷。就我上节目的时候，让我觉得最细腻的一个女孩说的，就说以前是我牵着我爸爸的手带我一起去国安看球，后来。就是我男朋友牵着我的手，就是他也找的是北京人，也是一球迷。你说这、他们家也这么巧啊、然后牵着男朋友的手去看球，哎，我就觉得这个传承让你觉得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出这种话，就非常的美好。 现在还有联系吗？现在可能就是带着孩子牵着孩子的手到工体去看球， 对，这挺好的，这挺好的。 那首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是吧？ 对，孙东龄说还是。您还是有怀旧的观念，忘不了短信时代。过去就会发短信，现在会微信不会短信了啊！我倒是短信我一直不看了，就很短信现在平台没有了。原来咱们这短信平台， 咱就没有短信了， 已经没有短信平台了。而且原来我那短信平台说的可溜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发到小灵通发到哪儿？ 不，10062。882什么什么 1025， 对，10628821025，对，1065那短信号，哎呦，还能记起来，10628821025，对，现在已经没有了啊， 就都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就像现在排队也不会排队买球票，都是在网上购票， 买球票，球票也和当年，哎，当年的价格也有变化了， 1908说还记得每年底或者年初张七月的荒信吗？我如果早上上节目，可能这个张七月还会来。他可能张七月不会习惯听晚上的节目。我不知道张七月现在还来不来啊？好多老人可能现在也都老了，跟我一样，都我不干了，不听了。我也不知道大家还听不听。那张七月的荒信儿，但是张七月后来也一直承认哈、他那真是荒信儿。真慌啊 有应验的吗？ 没有， 那大家伙还爱听。 还有一个划火柴的，什么卖火柴的小女孩，哎呀，这都是啊，10628821025，很多人都记着这号啊。 北京五号线说这每月的短信费可不少呢，现在给大家省钱了吗？就微信上。 这个你看这儿这位，说明年打算在小区门口开饺子馆， 叫梁记云角， 嗯， 这名先站上了啊，跟您打一招呼， 就算是授权了， 这就算授权了， 授权了， 这哪 作证？我们作证，我们等着去您那儿吃饺子。 对对对， 您给我们发个定位， 发个定位，我们回头尝尝去哈。您开业的时候啊，您给我们留点啊。这个说您最近看首钢了没？唠几句看呢。我这现在可高兴了，有前一阵儿、前两个月乌鸡六瘦的， 嗯， 这个中超一恢复，首钢一就是 CBA 一恢复，北控对北控今儿跟江苏的那个 赢了 ，肯定赢了， 嗯、 对吧？ 刚才官宣了，兰兹伯格已经确认加盟了， 确认加盟了，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这个北控的这个内线上是吧？那外线 是哈斯，然后 哈斯 算个锋位摇摆人吧， 锋位摇摆人、 嗯， 对，应该说管点用。好点事儿啊，好点了，但是好点事儿，好点好使吧。 嗯 嗯嗯嗯。哦，老夫子说，虽然退休了，但是天天还听体育广播。哦，好好。首钢确确实实，这个林书豪回来以后呢，对于整个的攻防体系的梳理，咱们经常爱用这个词儿啊，梳理、 嗯， 你看着顺畅多了。 嗯， 这一点上呢，他的经验，他见过的场面，确实比咱们自己的球员要强一些。那么他跟小雨呀、啊，方硕呀、啊，加上这个小田啊，也算老田了，这几个轮换着来，哎，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大家互相都有一个帮手，是吧？嗯。 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说呢，我们说约下一场，嗯、 啊， 这不是您档期满吗？说提前约下一场这个比赛。 啊 之后再来直播间跟大家一块来聊天，您还是在那儿说，哎呀，这个都比赛都没有了，没关系 ，CBA 还有呢，首钢这不是大家还等着听您来聊聊吗？ 嗯、 那不愿意来了，可能。 这个宇智波佐类啊，说、 嗯、 梁老师往前看，不能 波佐助，您看， 嗨。 您咱这字儿小，您偏着找这个字儿密的那块看，都成我这儿看着都成一疙瘩了。您给它放大了再看。 对对对，住啊、 嗯！ 说不能永远在过去，活在过去哈、啊。您这加个活字不就完了吗？ 不过您一招呼，今天大家在微信当中确实反响就比平时要热烈了很多，有很多朋友都是通过微信、 啊、回到微信了， 对、 啊， 在跟我们在互动，像态度决定一切。说梁大爷，我在微信呢，我最开始听节目的时候还是您和静林呢，现在听您的声音依旧那么温暖有磁性，希望您常回家看看。 谁？静林的声音很温暖有磁性？ 说您呢？ 哦、 您瞧瞧， 就我以为说静林呢。7250说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当年梁叔和静林吧，不是，您这个记错了。 这谁给谁卖了呢？ 对对，不是说要往，不能老往前看，得往后看是吧？ 嗯， 那是静林以后的樊影啊，这个卖火柴小女孩是我跟樊影。 哦， 你看，所以人家彭说卖火柴的时代应该是樊影了吧？ 嗯、 对对对对，嗯。 这个林公子也说到了，嗯、不是和静林就是和慧帆， 对、和慧帆， 这是一个选择。疑问句还是一个肯定句呢、 嗯、 也没有标点、 嗯、对对对对对哦这个荣成斋是吧 嗯 还记着呢雄鸡窝窝叫每天的报晓八方体单事哦真是在这儿全知道妙语来点评温情也不少清晨几点钟咱们就开聊嗯对这还记着啊 京城严锅说梁叔最近来的挺勤的想念您的台历和汉坛儿。您来的勤人家催的也勤是吧老提您这几样东西还有饺子。他说 对对对 我们几个人呢、打算过了元旦组团就吃饺子去。 嗯、 前面有人那儿开了饺子馆给您可以拴拴对儿。 嗯。哟老齐说良言与众。什么祝国安啊！眼看五儿快而立，就他孩子都快30了，咱们这批将老去啊！国安少年快成才，不着急，不着急，咱能等啊！怀念那个台历，对，这个一般的台历呢，都是早上起来，我走了以后还坚持了一年两年， 嗯， 让樊英给早上起来给大伙送是吧？对，这今天他们还没搭理我呢，是吧？但是我现在不是以咱们电台的名义了， 嗯， 我以球迷协会 会长梁会长， 我跟他们要 是俱乐部的台历吗？ 还是他们 这搜到了，这儿有。 对，我今天听到好多人都在说，收到俱乐部在生日当天寄出，就是之前寄出，在生日当天收到俱乐部的台历呢。 哦， 给您点压力吧，您去催催。 我这嗨， 先给我们找两，给我们找两本。 那先听一段广告，广告当中我继续帮着大家催催您。广告只有一分半，别走开。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啊，今天我们在国安队29岁生日这一天，跟大家聊聊我的纪念日。这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球队支持球队的生日就算是一个纪念日吧，李威。 对，反正我记得每年11月29号，我们都得跟林苑吃面条。 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纪念日。 对，大家查查为什么11月29号是一个著名球星的生日，林苑的偶像。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这样的纪念日。所以今天为什么大家都踢饺子馆呢？这应该吃面条的日子呀。 传统， 于是 好像过年也吃个饺子也行，吃面条也行。 好，一说到这个饺子，又想到了您的另一半儿，二大爷 就蒙我。我这职业生涯的晚年就全是让二大爷蒙的啊。哈哈，一抹绿色说，明年国安30岁而立之年，后年新工体开放的时候，就是国安重新起航时。 是不是明年年底正好是要在30年这一天要正式开？我有印象， 就是亚洲杯，亚洲杯。 不 是， 他原来计划是在球队的30岁生日这一天，球场落成了之后要有一个比赛，可能是我们典礼在现场。对，但是因为可能有这个要办比赛的其他的具体的要求，包括明年这个比赛什么时候踢，咱也不确定呢。这赛程什么都没有呢。那可能到时候会 先当一信儿听着。 对，当一信儿， 荒信儿，荒信儿。 明年1月再请什么张七月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荒信儿， 荒信儿 到底能不能成？ 对，你像11月3号，王辉，这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哈，说得亏是荒信儿啊，这要是奥巴梅扬划火柴，小卢克斯飞翔在工体，现在可全是债呀。对，那时候真的是传过奥巴梅扬啊，怎么着来的？我记得还有一个怪声，我跟慧凡，奥巴梅扬小什么小卢克斯还是什么，反正有一怪音儿啊啊，飞翔，我找不着那音儿了。我记得是我们说过这个，但是我更佩服王辉啊，就是11月3号这位听众们，年轻人80后啊，这个每天的这个生活非常的满，是国安的忠实的粉丝，是首钢男篮、首钢女篮，他有首钢女篮也去现场。然后每周还有可能去天津专门听大鼓书，专门如果国安在苏州那时候有比赛，上苏州看比赛之前先去听评弹，然后每周还要去电影资料馆看那个电影，然后京剧还专门上长安大戏院去听京剧，北京的各个大小剧场瞧话剧，你瞧瞧。这是你说这叫文艺青年还是叫文体不分家的青年？ 您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我有他朋友圈。就是你能知道他每天在干嘛？哎呦我的妈呀，这丰富生活非常丰富，他还吃素，你知道？哟， 以了赵军来了，农豪以 想不出来奥巴梅扬的音儿，一下子见了赵军响着音儿了。 赵军，哎，以了啥呀你？ 嗯， 啥呀你？早晨起来，他每天都会来的。嗯，啊，老夫子说，在北京台看你最北京，有点肥了，注意管住嘴，迈开腿，不能够。啊，不能够！ 今天我们京泽还说梁老师瘦了， 对我们刚才以前的同事说我瘦了呢，你这怎么你不会聊天呢？ 梁老师自从这个退休之后，在这个视频上频频出镜之后，特别注重自己的身材这种保持， 就是关注微信的微信运动就知道，每天就属于我们刚一睁眼一看这个微信运动的排行榜上， 嗯， 就前几位就得有您。为什么有人在六点以前就能刷出三五千步，这是怎么做到的？ 谁呀？ 您原来不是干这事儿吗？ 啊，哦，真的有这台历了哈！ 您看看北京五号线什么都有， 人家都有了， 围巾也有，台历也有。 围巾，新的围巾吗？ 没有， 啊， 是20年的那个。 对对对，还有人问的，明年联赛还会赛会集中制？对，这不是说足协说了算啊，这是疫情说了算，你得根据疫情，对吧？如果真的，我还是期待着明年，就扛，咱把它给扛没了哈，那就好了。嗯 嗯，用户5163也是。大家都有很多珍藏啊，他说邵佳一退役那场比赛还是您给他送的球票呢，现在还珍藏着您的墨宝。 是吗？ 先谢0818您有印象吗？ 哦， 没印象。我一听，哦，我就明白了。 抽上的应该是。 对， 抽奖 抽的是吗？ 对，抽上。我每一个人都是我直接我 手写的， 我手写的信封和什么什么，反正是啊，反正我一般都是写感谢您对体育广播的支持和关注，我那时候都就这么写这个啊，哦，我北京五号线的，他这头呢，他有点谢顶哈，啊，说我没头发，我等着会长长发呢，这您这没头发也挺好啊，符合过去那个时候这个。晚少息的政策啊，就是那会儿计划生育叫晚少息，就是晚上一回家一摘帽子又少又息，晚少息啊， 哦， 这么拎的啊， 这么拎的。 嗯， 但是您这个对于工体的期待，也是反映出您对生女儿这件事情的向往，是不是要照现在这么说？您怎么盼着那就一定是一个姑娘呢？一定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呢？ 啊， 四合院为什么一定要装扮的这么， 哦，这么？美丽是吧，啊，对，就没姑娘，这是一大遗憾啊。赵军啊，赵军的孩子也上学了是吧，嗯，希望明年能够恢复主客场，所以我刚才说了，这恢复主客场它不是说咱谁说了算的事儿，你知道吗？ 嗯神就时间过得真快，是确实很快啊。赵军的孩子都上学了，因为赵军那时候每天早上都会来的是吧。嗯，和平使者谢谢您啊，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当好会长。其实我当好会长我就是一个服务啊，就是我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其实我也干不了什么大事儿啊。嗯， 您太谦虚了。 对对对对对，是， 嗯，和平使者说您今天梁老师今天来了，多么熟悉亲切的声音， 嗯， 球迷们想死您了，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当好会长， 啊， 是吧？ 对对 对， 对， 这边好多人就为了您回到微信这边。一抹绿色也说，叔，我来微信这屋了 说这球队的事儿是给年轻人时间， 嗯， 明年锻炼一年，2023年回新工体，就是国安重新开始时。 嗯，对，应该等到这个，就有这个信心，或者这就是不是新年都是都有得说一愿望是吧，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新年的愿望就是2022。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2022这疫情能够过去，不可能啊！说过去有个疫情也得一年两年也能过去了，我就觉得明年是不是这疫情能过去啊？让我们这个世界恢复到正常一个状态，大家的生活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嗯， 那个时候你就只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你才能想主客场啊，是工体怎么样啊？这就行。就行了。 刚才您说这个明年有可能还会是这个赛会集中制吗？我在想，本来我们这工体这个重新修建，然后我们迁到封体，结果封体也没用上。 嗯， 对。 然后我还在想，因为明天还是后天，这个14号线就全线贯通了。 嗯， 我们家住方庄，正好能通到这个封体那站。我还说那会儿坐地铁就方便了，通了。 当年还有过这样的设想， 当时没通啊，现在想。 通了，可能还可能是赛会制，也许我们真的等着疫情过去以后，我们23年重回了工体的主场，大家也高兴在工体新工体看这个联赛的比赛了， 一切自有最好的安排。 嗯，我觉得这就我还是那句话，新年的希望吧，我们就把它当成一种希望，对吧？ 嗯， 那么正好这个时候呢，这两年国安就是明年好，这个什么李磊走了是吧， 嗯， 现在不是有人说吗，主力队员里肯定也有一个人要，就是说顶薪球员肯定也得走一个是吧， 您知道吗是谁？我等着听您套您的话呢。 对，不是，这不是他们说那谁吗？那张七月知道吗？黄喜儿吧， 嗯， 就是这总得走一个啊，总得走一个，总得走一个呢。现在顶薪球员就俩呀，是吧？ 所以得问您， 西哲和大宝嘛，对吧？你不管走谁，你就是西哲和大宝都在。你现在这个没有了那三名外援，主力外援以后，你整体的这个架子要重新搭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以你现在这种阵容，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修修补补啊，新三年又三年，修修补补，缝缝补补又三年。你以这个阵容应对人家相对比较完整的阵容，你肯定就是在这屋使不上劲儿了啊，甚至于你可能要到明天就要到保级组去了， 嗯， 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适应和等待的这个过程。俱乐部呢也有自己的这个运作的方式，大家我这两天看的这个评论也好，有些球迷的自媒体也好，就对俱乐部也好，对某些核心也好，批评的很厉害，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也可能真的是无能为力，你知道吗？ 嗯 嗯， 毕竟这个奥巴梅扬也没来哈， 哦， 有人提醒您跟想起当年那个音儿了吗？说。好像当年怎么叫奥巴梅样儿， 奥巴梅样儿 在上挑， 甚至对对对对， 找着的音儿吗？ 对，我找的是当时那个是小霸王骑了无穷，想的是那个奥巴梅，我忘了怎么说的了，这得真的问慧凡，慧凡还能记着。嗯，有永春堂的药店说您曾经给过两张球票，那时候还是和静林一起主持雄鸡呢，取票的时候我送了梁老师两箱红薯啊，有这事儿啊？对对对对。嗯，当时在办公室分了啊，在办公室分了。嗯， 嗯，也有人问您要去工体的具体的问题。1908说，叔，我们一起期待新工体竣工的那一天，在新工体为国安加油。您是在678看台吗？还是进包厢？ 没有，这个新工体，你看我那天给大家就没说明没好好看那段视频，特意介绍了原来这个678以后啊，这个位置上就不再是球迷的。看台了，我们学 专属看，不是专属看台了， 不是专属看台了，哎，就是现在的21、22，就那个就是绿色，就是什么绿，那叫 御林军 原来那个位置，哎，御林军这个位置扩大了，然后这是专属的球迷看台，那可能就得上门后边去了，没有678那个位置那么好了啊，但是呢，这是根据国际惯例，都是在这个球门后边，就是死忠球迷在那地方， 就是魔鬼看台所谓的， 对对，魔鬼看台了，嗯。谢谢6151在说呢。 嗯， 86年开始听您节目啊， 嗯， 国安先能坚持下去再说吧。29周年不容易，嗨，就又说这欠薪的事儿哈。主力外援都走了，希望能够挺过难关。嗯，最近北京三大球的项目，除了首钢男篮还行啊，但离重夺冠军的目标还远，其他成绩和状况。都不大好，比上海三大球差不少。嗯，这个您方便的话也向北京体育，现在这都是三大球都是职业体育了。 嗯， 你比如首钢、国安，这个跟体育局没关系了， 嗯， 人家管不着这段，除了男女排 还 归体育局管，剩下都不归体育局管了，你知道吗？ 嗯， 这跟人呼吁没用。嗯。 您看，您虽然怀着旧，一直念叨着说让大家在微信这边跟您互动， 啊， 可是呢，您明明还是 也看了一眼， 对，7250说了，您明明就是聊天室和微信平台一块儿念的。 对对对对对，我两边 全部嘛， 我倒着呢，我倒着呢啊， 嗯嗯， 啊， 还是在默默的与时俱进着。 嗯，啊，赵军说往年的现在就是樊莹要划火柴了，对对对。现在是没，现在这火柴没得可划了，为什么呢？没有什么悬念了，就是明年不可，目前来看不太可能 国安不太可能来什么。 用李霄鹏的话，没有大鱼了。 对对对，没有大鱼了，捞不着了，对吧？嗯，啊，嚯，这凯哥可真是老人了。 嗯， 说这个体育广播也开播21周年了吧？2022年，明年是 马上1月1号，我们就是20年。 二十年，不是，我们是2002年的1月1号，那到明年呢，就是20年。 20年。 说您还接那会儿还接热线电话呢，6515-9057，对， 5157，你看， 就 这真是 6515-5157，9057和 两部嘛，两部热线， 9057，还有一9058啊， 有吗？现在在门口还是 9058，原来新闻台 啊。对啊，那是原来 我小时候打过，打完了我害怕给挂了。 你害怕呀？怕什么？ 特别紧张， 特别紧张。你怎么让我想起了有人小时候悄悄的打110或者119报火警 了？想聊，然后呢不敢，然后挂了。高中吧，那会儿我记得是 啊，是真是有害怕吗？嗯。 在微博当中，大家也有好多人在视频直播这边看到您了，说觉得太亲切了。MJ23微博啊说，然后包括海山的天空啊，大家都是看到您的视频说太亲切了。 对对对，7250说怀念罗总真走吗？什么叫走了？麻去了？嗯，这个罗总还在，人家罗总已经退休了，对吧？但是。这个说是不参与了，但是还是关心着这支球队，对吧？嗯，华北小新还问李轩大爷哪儿去了？对，拜拜，李轩大爷的拜拜，轩大爷也退休了啊。嗯， 这就是球队也到了29年嘛，所以这就是岁月。 哦，广州队输一场也排首钢前面了。广州队啊，这刚才有人说广州队要输啊，我这篮球今儿也没看，不能说怀念，叫想念。对对对对对，嗯 ，JDQX 也不办了，也见不到22号大长腿了。嗨，这梗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您给来解释。 JDQX 啊， 嗯， 就是咱们那个叫什么办的那个 京都球侠， 京都球侠嘛 ，JDQX 这不是正好京都球侠嘛？ 学名 是不是有大家那个投票的时候的那个？ 对对对对。 嗯， 哦， 短信代码还有是不是这个首字母 ？JDQX 对，还记得22号大长腿啊，大长腿薛明是吧？ 薛明， 对对对， 您说女排薛明呢，肯定就是薛明。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刚才我们俩还通微信呢，还说话呢 啊？是吗？ 他休假去了啊，玩去了。嗯， 您的加一只小丸子又来了， 哎呦， 嗯，在微信当中出现了。 对对，小丸子，我跟你说， 又来了。 今年没几场雪，这 到底是什么工作？你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都知道，这真是没 开始了， 没有，就真是没有这个没几场雪，真对不住你了，是吧？今天就哎呦，等着吧，也许还有嘛，哈。 他说：“听说郑智要入选国家队，不能放弃一点点的机会，派出最强阵容，全力以赴争取 啊， 四连胜打附加赛。”我后边都不敢念了，我可是老听众了啊，初一就开始听节目。 啊，加一只小丸子，对对对，初一就开始听节目，真的是，真的是老听众， 您就说明您归来仍然是少年，您还带着少年一样对美好事物的憧憬， 对对对， 希望着在12强赛当中能四连胜。 嗯，戴维说，国安球迷需要的是激情，现在的国安没有激情，没有奋斗的动力和目标。主教练对于国安真的是败笔，我们要勇于承认错误，这样才是国安所应该有的正确态度，而不是一直这样苟且存活下去。您说的有道理啊，但是呢，人要这个客观的看待眼前的这个现实。咱们经常说得你得面对现实，咱们的现实真的不容咱们能这个有什么。更大的这个远大的目标啊，诗和远方只是一个说法，哈哈，要不他怎么是远方呢？对吧？ 所以咱们有一天要想看到诗和远方，是不是还得瞄着咱们仨坐的左前方工体那个方向？等到重新建成之后，球队也随之重建， 对， 才有机会迎来诗和远方。 对你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能力，或者说整个的经营状况，中超。现在除了上港啊，上海， 和山东泰山，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情况。如果他们这个特殊的情况能够在明年联赛当中被推而广之，其实其他的队伍也可能有希望，因为这两个队其实都是大国企。 嗯， 我们现在倒下的都是小民营或者叫大民营，对吧？真的大国企还是比较坚定的。当然山东已经先走了一步，所谓的大国企和文体相结合，他们和文旅局文旅有合作了，所以就是等于就是国企和有关部门强强联合了，所以能给他们去找到一些资金啊。所以你纯靠这些民企什么这么折腾，哎呀真够呛现在的情况。 微信这边您看，您招呼人家半天，人家发来了您又不念 哪个， 关键微信这边呢大家其他的家里人还互相看不到 啊， 听见FM聊天室是能看到的吗？咱们人家说几条吧。张忠全就说梁叔晚上好，欢迎回来，非常喜欢听您的节目啊，告别孤独就说了啊，想您了。那饺子馆还有谱吗？老得提这事儿。是吧？然后包括像家里人这边也都是在微信当中，他说这场李磊告别赛去瑞士，我们祝福他。华也在微信当中说，梁老师好，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太亲切了，祝国安生日快乐。 你看这说了啊，7250说张七月在我们那个群儿，但是有一个张七月，还另外一个七月，他不是张七月，所以你问问，如果是张七月，他敢认吗？他那个，他有什么荒信儿？他不敢说了， 必须得拿出一条荒信儿自证身份。 实时监控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信息都信。这个您还记得首钢球馆附近的卤煮店吗？好吃，吃好了去看比赛，对不？还有印象？我有 吃过一回，咱俩看女篮 啊，对，咱俩在女篮，然后我跟康乐也吃过， 对， 对吧？不少人都在那吃过，对对对， 也碰到过不少去看球的家里人吧？ 有上次碰到了， 碰到过，真的挺好的， 还有人问您现在追什么剧呢？说我们得跟上啊。 对，追剧不就现在那个现代这个国安剧，国安不是国安足球队的剧啊，就是国家安全剧是吧？就是现代的谍战剧是吧？我前一阵一直在看着对手是吧？正好里边也有一好朋友在里边演啊，就被他我一般不看这个现代的谍战剧，但是好朋友在里边就是这个看啊， 您瞧 大爷您必须看，我说 您就追随着山东泰山队走了第二步，人家文体结合 啊， 您也文体结合，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看 我们您得带动我们俱乐部追随您走第三步 啊，这个说实时监控赶紧，梁师我说他们呢没说您，嗨赶紧摘啊。新疆又输上海了，这翘着说呢。新疆输上海正常。哎呦，我的老兄弟阿德江也这日子也真不好过。阿德江，我老就是德江。1-1我也预测对了。有人说呢，人问我反谍战剧，什么反谍战剧就叫谍战剧，还反谍战剧？对手看第几集了？我是在网上看，临睡前看，但是我这毛病就是这样。一般一电视剧一集我得分5到40分钟，一电视剧分5到6次看， 那能接得上吗？ 不是，但是没办法，就是看2分钟以后着了。 您倍速1.5倍比较舒服， 我有倍速的时候，但是也就是1.5倍也得看6回，就倒下了，然后第二天他还在那儿搁着呀，就是他还从那儿起头啊。 那您再回过头来，不得倒往回倒一倒去追一追剧情， 不用 能不能接得上？ 节奏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节奏没那么快。 这是对人家提出的最严厉的批评，我觉得。 对对对，电视剧是吧？ 对 对，我前一阵不是现在也参与一些影视工作哈。我说他们说您为什么爱那个给几个编剧一块开会啊聊天？他们说您为什么爱看谍战剧？我说我看谍战剧，我就是想看看你们这些编剧有多傻。我严肃的批评他们，就是没有我看不穿的时候，我都能看穿他们，你知道吧？ 这节奏还不够 紧密哈，还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 嗯、 人家关键人家怕您闹剧荒， 对对， 人家就多拍几部，让您老有的看。 嗯嗯，这个听听聊天室是时代演变的产物，现在融媒体时代了，梁老师要跟上时代。我现在就在融媒体玩挺高兴的，是吧？ 哪儿啊？ 不是，就什么什么快手啊，什么什么什么。 哦， 啊、 那您说的又是文化那边的事儿？ 不是，就是 体育少吧？我觉得在快手那边主要是文化那点事儿。 对， 嗯，偏文化。 快手还有一个什么叫抖音是吧？都玩呢、嗯、啊，嗯嗯，这个哦，这好多人说上海呢， 嗯、 说新疆今天进不了季后赛，有人说冯莱进攻能力一般，有人说冯莱太厉害了。你看这。关老爷和俏说的完全不一样、 嗯、 是吧？那确实那有人看这么看，这有人那么看， 嗯 那嗯哦，说米勒那拍谍战剧呢，您还不来个站长演演？ 他是先会长当的。 怎么我就来个演个站长的？哦，那个什么谍报的什么军统驻哪哪的站长是吧？嗯，好吧。 嗯，有人在抖音已经关注您了，荣成斋、 啊、 说就是抖音这边您的粉丝， 赶紧给我叔发一条，车刚停好啊，说您做客北京电视台身边栏目，那时候我还是一孩子，现在30多了，时间真快，谢谢您，谢谢您，哎呦， 祝您身体， 你看他现在30来岁，要是那个身边的时候，身边是2008年，对吧？14年前啊，13年前14年前。那会儿可不是就十几岁的孩子吗？ 嗯， 真快啊！就是，我陪着你们长大，你们陪着我变老，对吧？ 对， 嗯嗯， 就是这样。哎呀，大家都期待着能到您的饺子馆聚齐，体育爱好者这儿呼吁呢，要求梁叔饺子馆儿再聚齐。 啊嗯嗯， 我觉得您现在，我直接跟您说，您就先把这事放弃，现在没空包饺子，关键是、 您就明年后年新工体看梁会长去就行了。 对对对。 哎，大辉问我，您觉得最好的谍战剧是哪部？红色、啊、 没空说了，节目点到了、 啊、 咨询4008180096。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这一年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2021年12月31日16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正式启动， 给新年心里一个拥抱， 一个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未来3天北京都将以晴为主，白天晴空暖阳，中午前后适宜外出晒太阳，但是夜间气温依然比较低迷，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最近天干物燥，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温度-5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会达到6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5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光照不错，比较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